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谈一款美食。这款美食呢，如果你健身的话，你是可以吃的；然后你要想补充营养的话，也可以吃。而且我觉得是，无论是年龄多大还是多小，吃这款都是很喜欢，就是三文鱼。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李想，欢迎李想。 王磊你好，北广生活时间的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呢我也是很高兴的来到了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平台。而且是个好日子，因为我听说北广购物周年庆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呢我携带着我找到的美食啊，就是来自加拿大的野生的烟熏三文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挺有意思的，一般提到三文鱼大家可能会想到日本的三文鱼。 一般我们的这个国人吃的可能是日本的这个三文鱼，而且还是大多是鱼生，就是 刺身 嘛，刺身 那种，对， 刺身那种。但是呢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在世界上有三大的这个三文鱼产地，比如说挪威，比如说日本海，比如说加拿大。加拿大的海湾呢有一个特点，相比于挪威和日本海，它的纬度比较高，所以呢它的海水比较的寒冷，比较清冷，尤其是受到这个阿拉斯加湾的影响。在其中生长的三文鱼呢，它和我们一般所见到的养殖的三文鱼其实还有挺大的不同的。比如说因为它生活在这个冰冷清冽的海水当中，它需要不停的游动去寻找食物去觅食，所以呢它的肌肉纤维相比于我们日常在市场上见到的养殖的三文鱼，可能肌肉纤维更紧实， 口感更好， 口感更好，就是有那种弹的那种感觉，更紧实的感觉。另外一个是因为它不断的汲取海水中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又生存在这样一个比较无污染的环境当中，所以它的营养含量是比我们在市场见到的那种养殖的三文鱼要高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深海鱼油。它所富含的鱼油含量更高，比如说这个 DHA、EPA 还有 Omega 3等等的营养物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个养殖的三文鱼，把它切片以后，你看到那个橘黄色的肉之间有大条大条的这个白色的脂肪带， 是 很多人误以为这个其中就是鱼油的富含的地方，但是其实那只是脂肪。鱼油，真正的这个野生的三文鱼，它的这个白色脂肪带是很少的，是因为它要保持自己身体的这样一个不间断的游动，然后所以它这个脂肪是比较少的，脂肪含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吃起来也是比较健康的。 那就第一点我们做对比，加拿大三文鱼简单来讲的话，它比日本海的三文鱼，它其实鱼要让自己更加的灵活开来，它也不停地去运动， 对， 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好，营养也会更加丰富一些。 对， 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组合产品当中是来自于加拿大的烟熏三文鱼。 对， 为什么要吃烟熏三文鱼？ 这一点很有意思啊，因为是我之前去到加拿大那边，然后跟他们请教，因为中国人对于烟熏的概念其实有一点偏差，就是觉得烟熏它可能有致癌物，有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不新鲜的，我拿去做烟熏， 不新鲜的。 对， 但是加拿大人他们那边原始的吃法 就是用烟熏、啊、这是来自于就是爱斯基摩人和因纽特人、 啊、 他们留下了一个传承上百年的一个吃法，为的就是充分的激发鱼肉当中的这样的营养还有它的口感。其实三文鱼吃鱼生是我们平常习惯的一种吃法，但是通过烟熏去熏一下它，反而能激发它那个鱼的鲜味，而且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吃法。 哦、嗯， 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加拿大的野生烟熏三文鱼，它用的是、加拿大的一种原生的很珍贵的木料，所以呢，您在吃这款烟熏三文鱼的时候，可以尝到就是有一点木香味儿。 嗯， 另外一个它完全没有添加剂，我们日常在市场当中看到的，比如说加工的三文鱼，不管是蒸的还是烤的，只要是做成熟了以后，它一定会加入各种各样的香料。 是。 包括各种各样的添加剂，为的就是保持这个鱼鲜味儿。但是因为我们这款三文鱼采用了这个烟熏的方法，已经激发了鱼本身的那种鲜活的海洋的味道，所以它只要求就是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只在鱼肉上面抹一层海盐，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不会太咸。 对，不会太咸， 因为咱们一想到烟熏的话就会有点像腊肉那种， 对， 天生带着一股咸味， 完全保持了就是三文鱼本身该有的那种弹牙的感觉、 哦、 另外一个有海洋的鲜味，还有就是安全，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有海盐。 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很多老人一提到吃这个鱼生啊，他会觉得不太健康、 对，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有人研究啊，其实把三文鱼捕捞上来以后，可能它体内富含的各种各样的营养不会受到破坏，但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运到我们北京这样的内陆城市的时候，它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它的肉质里边的菌群就会发生啊，就会给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带来一些隐患。 哦，所以说后来路上导致的 对 一些不健康的因素。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推崇的就是我们要吃熟的三文鱼、一方面是保证它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可能它的营养会更加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 是的，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就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烟熏野生三文鱼。刚才说这个产地又好，然后那个烟熏呢又可以让这个三文鱼本身这个肉质更加的鲜美，也是更加的健康。那么请问如果从市场当中购买这样的烟熏野生三文鱼的话，应该还挺贵的。 现在大家可以就是随便拿起手机或者去上网去看，这款 Seven Seas 的七海的三文鱼在市场上是没有卖的，然后只有在加拿大的代购，在加拿大的代购一小块鱼腹肉就要100多块钱， 也就是说我很有钱，我想购买我现在都买不到， 对， 没渠道， 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是我们是直接和这个七海 Seven Seas 公司直接合作，把这款三文鱼直接带到北京，所以呢，也是给我们北京的听众来尝个鲜儿。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位组合好不好？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盒，每盒是规格454克的。加拿大原装的进口烟熏野生三文鱼，454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整条三文鱼片片，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扇三文鱼，去头去尾， 整一整条吗？ 一整条，一整条，等于说一盒是半条嘛、 哦、 两盒就是一整条的三文鱼给大家烟熏好了，而且是做熟了的。 那量很大，我们就先不说是这个加拿大的三文鱼，各位去超市当中去看到我们现在能够买到的三文鱼，那么大的两盒的话很多钱， 对，很多很多钱， 太奢侈了。 而且今天因为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的周年庆，我还带来了四盒稍微小一点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烟熏三文鱼的鱼腹肉。它的口感会是非常非常嫩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烟熏和海盐的这样一个浸透。它的味道您去尝和在市场上您买到的任何比如说罐头或者说三文鱼生，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两大盒是一整条的三文鱼，另外的赠送给大家四小盒是鱼腹肉， 227克等于说是半斤嘛、 哦、一共是多少钱呢？ 一共是以前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卖过、是499元，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北广周年庆的特别价格，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次献礼，是329元。 329元， 对， 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上又打了7折。 对， 还少一点， 还少一点，还少一点。而且今天大家能带走的是两大盒的454克的加拿大原装进口的烟熏的野生三文鱼， 而且还有四盒鱼腹肉。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015-5151 400-015-5151、提到三文鱼，如果各位从这个超市当中购买回来，你想自己去给它做熟，这个工艺啊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你掌握不好火候，要么是给烤糊了，要么是烤焦了，要不然就是三文鱼本身营养价值就被你给做没了。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最贴心的就是已经做好的，它是熟的三文鱼。 对， 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咸，叫做烟熏三文鱼，但实际上并不咸。 对，其实它采用的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加拿大的因纽特人和爱斯基摩人他们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一种技艺，完全是用木头去熏一下，然后抹一层海盐就为大家给烹饪好了。它的味道和它的这个技法是完全的是古法，而且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加拿大的吃法。与其说我们去吃这个市场上的鱼生，可能它的安全或者说它的营养有一些隐患，不如去尝试一下加拿大的野生的烟熏三文鱼。 不光是隐患了，而且大家去这个日料店，无论什么样的日料店都会有这样的鱼生，但这些鱼生它来自于哪里我们根本不得而知，但是价位呢却还是挺高的。 对啊，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非常有保证的来自于加拿大海域的三文鱼。 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的野生的三文鱼。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强调加拿大和野生的这两个词呢？其实一方面是因为加拿大的阿拉斯加湾那边是一个非常好的三文鱼的产地，它能保证在那边海捕的三文鱼的体量是足够大的。另外一方面是保证它的肉质是足够鲜美的，因为那边的野生三文鱼要在冰冷的海水当中长期的活动，而且据我所知啊，他们当地人去做这种野生的烟熏三文鱼要选用4年左右的成鱼。4年左右的成鱼，它的肉质才会非常非常紧实，而且能排除掉它体内的一些脂肪。它的脂肪含量比较少，营养聚集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脂肪酸叫 N-3 的脂肪酸在它其中也是含量非常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要说野生，其实野生相比于我们日常所说的养殖三文鱼它更加安全。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可能养殖的它接触环境比较单一， 人为的也是、 人为的也是、就是它接触环境比较单一的话会不会更安全，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三文鱼养殖行业当中有一些人的做法是养到近海，其实近海的这样的海水当中它的含盐量包括它的海水当中的营养物质是不够的，所以很容易造成这个三文鱼体内有寄生虫等等等等， 而且近海也会容易受污染。 对，但是完全的野生的三文鱼它生活它是有一个趋利性的，它要找到那些干净的清冽的海水当中它去生活，所以野生的三文鱼其实在原始的它在海洋当中就是更安全，更不要说我们完全是以一种这个传统的技法去加工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剂，所以安全是有保障的。这就我说的为什么我们要吃三文鱼，要保证它的健康，要保证它的安全，要保证它的口感，另外一个要保证它的营养。 有朋友说呢，我吃三文鱼一定要保证它这个品牌，然后海域，然后也要野生的。你们说这么好，那好，我自己去市场上去购买就好了。但事实证明，即便你想要去购买，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购买，你买不到。 对啊，现在就是很难在中国，看到我们这款这个加拿大野生的原装进口的哟，野生的烟熏三文鱼。 大家说，那你们是骗子吧？为什么我买不到呢？ 因为是我们是和这个 Seven Seas 厂家是直接合作的，他们的家族企业包括他们出海去捕捞野生三文鱼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都在亲临现场， 所以他们也是很挑剔合作伙伴的。 对， 那这一次也是跟我们北京电台进行一次合作。 对，而且他们也是看中了北京电台的这样一个有信誉的平台，而且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平台呢也是非常受到北京听众的认可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好赶上北广购物的这样一个周年庆的时间， 是 也是把好的价格、好的鱼肉、好的信誉展现给我们的北京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组合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推出过了， 对， 不过这个价位有些许的变化，今天购买的话更加的划算。 对，以前是499元，您可以带走两盒，规格是454克每盒的加拿大野生的烟熏三文鱼，同时您还可以带走4盒227克每盒的这样的鱼腹肉，三文鱼鱼腹肉同样是加拿大野生的烟熏的，